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55集。迟志涵倔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吸了吸鼻子，把心里的酸楚压下去，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肯说。 我先吃饭。 这算是讨好了。迟志涵知道，但是心里的酸楚委屈却一点都没有减下来。他摸摸爸爸的墓碑，冰凉坚硬，无数次贴上去抱住，都没有办法暖和起来的石碑。 我想爸爸了。 迟志涵声音很安静，齐城也很安静。 启程，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认识你之前，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这样的。 穿着家居服披着头发窝在家里的人是他，穿着外套在阳光下面的人也是他。启程不能只爱一个。 除非你今天愿意和我视频，不然我不会回去。 迟志涵咬了咬牙，说完之后迅速挂了电话，甚至不敢去看监控视频，只是匆匆忙忙地给周景硕发了一条让他密切监控齐城心跳血压的短信，收拾完给爸爸上坟的祭品，拉了拉身上的外套，戴好帽子，直接回了自己家。齐城在认识他之前好好的活了那么多年，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很好的照顾他，这一点迟志涵不应该担心。如果齐城对他的感情浅薄到只愿意和他一起关在那栋小洋房里，他会配合着帮他治疗，等他康复应该不可能再留下来。迟志涵不介意和他一起关着，但是他介意齐城也是这么想的。他想要齐城喜欢他的全部，而不是单一的没有阳光照耀的迟志涵。就像赵医生打动他的那句话那样，他想要的是一段健康的感情，和治疗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外界事情都没有关系，想起来就能让他面带微笑的爱情。所以迟志涵忍着一直注意手机上有没有齐家人的电话，却不敢再打开视频监控。齐城一直没有再联系他，短信没有，甚至连电话都没有。迟志涵回了家，交了物业管理费和七晴清了水电，还抱着七晴撒了一回娇，仍然没等到。怒气一点点开始发酵，到了最后他甚至已经懒得再看手机一眼。在公司商量春季视频的时候，主动的林景武差点以为几个月后迟志涵就被人换了个积极向上的个性。在现实世界的时间过得飞快，华灯初上的时候迟志涵又回了家。七晴要去进货，今天没有住在他家，家里只有迟志涵一个人。这个时间点他本来应该已经回到洋房了，可是齐城仍然不理他。中午的时候他留了肚子，打算晚上做日式火锅和齐城一起吃的，结果现在好饿，面无表情地拿了一包泡面，冲好之后发现他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种素食了。之前因为齐城不乐意他就一直没吃。他和齐城只认识了半年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过一个月，这是他们第一次冷战。为了彼此都说不出口的原因，迟志涵在想，要不然就等到视频之后吧，如果一直不视频，就当作在齐家的那段感情不过是齐家少爷孤单寂寞找个伴而已。齐城自己也说过，换成任何女人都可以。迟志涵知道自己开始钻牛角尖，也知道自己最多忍到吃完泡面就一定会打齐城的电话，或者冲回去和他大吵一顿，所以他这碗泡面吃得特别慢，为了压下怒气和委屈皱着眉头，觉得这真的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然后家里的门铃响了。 晚上八点，迟志涵下意识以为是七晴回来了，没看猫眼直接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裹成了木乃伊的高大男人，等到他开门就直接靠在了他身上，呼吸有些急促，带着药香的气味太熟悉，迟志涵当场傻了。是齐城？怎么可能是齐城？ 你一个人？ 药，口袋。 齐城抖得厉害，只能用最简单的词。迟志涵迅速关了门，齐城很重，他踉跄了一会儿才把这个已经没什么力气的男人放到床上，手忙脚乱地开始找口袋里的药，声音已经开始抖。 齐柯， 三。 齐城的围巾被拉开了一点，露出了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额头都是汗，全身湿透。 对不起。 齐城拽着迟志涵准备去倒水的手，手心又湿又黏。 你闭嘴！ 迟志涵已经接近崩溃，却发现自己骂完之后，齐城安心地闭了闭眼。这一刻，他真的，哪怕齐城只喜欢他在小洋房的样子，也认了。S 是最近正在倒春寒，晚上的温度很低。迟志涵把房间里的空调开到最大，又把床上的电热毯开到高热。齐城身上全是冷汗，内外衣湿透，冻得嘴唇发青。喂了三颗药之后，仍然不受控制的在发抖，却因为迟志涵在看着，咬着牙关，想要装没事。 能自己脱衣服吗？ 迟志涵手抖的都快赶上齐城颤抖的频率了，强压着让自己冷静。眼泪流出来，又逼着自己吞回去。齐城摇了摇头，傻眼看着的迟志涵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直接上床先帮他脱了外套，然后是外面的裤子。解皮带的时候，脸都没红一下，甚至无所畏惧地和他对视，手上的动作完全没停。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闭嘴，你不能感冒。 免疫力那么低的人，如果再来一次感冒，真的不知道下一个并发症会是什么。明天就要减药的人，今天却做了这样的事。 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迟志涵低着头深呼吸了一下，迅速脱了齐城的毛衣。迟志涵似乎是打算脱光齐城的样子。齐城闭眼，迟志涵做的是对的，换成护士或者医生，这也应该是第一时间要做的事。但是齐城现在的心跳血压似乎不允许。最后在迟志涵毫不犹豫地开始脱他内裤的时候，齐城咬牙抓住了迟志涵的手，然后因为这样的动作一阵晕眩。 心跳不行。 齐城的脸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清白一片，担心迟志涵听不懂，他又咬牙多说了一句： 你不是护工。 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人，只是几个字就能把人的心房全线击溃。迟志涵眼泪终于忍不住了，抽抽搭搭地开始脱齐城的内衣。 你要把汗擦干，我开了电热毯和空调，马上就能暖和了。还有，没缓过来之前不准说话。 浴巾是迟志涵刚刚放在浴霸下面暖过的，擦在身上很舒服。如果能忽略掉自己现在只穿了一条内裤的话。所幸迟志涵怕他着凉，动作很快，草草擦了一遍就立刻给他裹上绒毯子，盖好了被子，密不透风，迅速裹成虫。他体温偏低，暖和起来很慢，但确实舒服很多，再加上刚刚吃下去的药开始起作用，齐城渐渐不抖了，只是仍然不太看得清东西，耳边也仍然有嗡嗡的声音。 真的是很冒险了，差一点点。这一次他齐成居然幸运地走到了最后一步，接着只剩下红好面前这个几乎快被他吓傻的女人就好了。等他恢复一点力气之后，熟悉的温盐水被迟志涵装在一个看起来很幼稚的杯子里，插了一根吸管。齐成吸了一口，咽下去的时候因为嗓子干涩皱了皱眉，可是人真的又清醒了一些。进来的时候迟志涵只开了卧室的台灯，齐成躺下后又看到迟志涵把几叠杂志放在床头柜上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病历迟志涵记得很清楚，再慌乱也记得他排斥新环境这件事，全身病理性的抖动又消失了一点。齐成在床上动了动，迟志涵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齐成的监测仪，数据应该是在慢慢变好，因为他之前能夹死苍蝇的眉头并没有变得更紧。警报解除这件事让他的表情终于放松了一些，手伸到被子里摸了摸齐成的体温，仍然很冰。 我打电话问问赵医生能不能给你吃感冒药。 迟志涵拿出手机，却被齐成抬手制止了。 保暖，你暖和。 言简意赅，看得出是经常发病经常做总结的人。迟志涵这回倒是犹豫了一下，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他的床是单人床，上去了两人就挤在一起了。可他心里其实还在气，虽然已经分不清是气什么了，但是委屈惊吓再加上心疼，他现在很容易炸毛。齐成仍然在冒冷汗的手拽着迟志涵的手指晃了晃，半张脸藏在被子里，唇色因为体温的关系始终有些发紫。迟志涵咬牙迅速去衣柜里找了软一些的家居服换好，掀开被子一角钻了进去。电热毯温度已经很高，但是齐成身上仍然冰凉，隔着绒毯还让迟志涵被冻得哆嗦了一下。齐成为了不冰着他，开始咬紧牙关用力往边上躲。 你如果挤掉下去，我就把你丢出去，只穿内裤的那种。 被子里毫无热气的齐成让迟志涵的语气变得更加怒气冲冲。他本来应该热泪盈眶的，因为齐成居然为了他走出了洋房，至少也应该抱住热吻，为了这伟大的爱情。但迟志涵现在只想把齐成抱成球使劲搓热，脑子里想的只有万一感冒了怎么办，万一发病了怎么办，甚至忘记他只穿了条内裤，只是碰触到冰凉的皮肤心就痛成一团。武侠片里常有的互相取暖的场景，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有以身试狗血的时候。 转过来抱好。 粗声粗气的手却很轻柔地在帮齐成揉头。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